从这以后啊，虽然大家还叫他一丁点儿，可是黑羽一点儿也不生气了。他能飞上树顶，站在树顶上看远处的风景。 嗯，现在的感觉真不错，我过去怎么没有发现呢？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的姥爷感冒了，请呱呱去帮他买感冒药。经过店员的介绍，终于买了回来。回来之后呢，老爷眼睛花了，看不清楚字，就让呱呱帮他念一念，这个药到底该吃多少。呱呱拿起来药，给老爷念道： 一天三粒，药效24小时。 老爷一听，就故意逗呱呱。老爷吃完药之后，就坐在那儿一直笑，一下子就把呱呱给笑懵了。呱呱就问老爷说： 老爷你怎么了？你笑啥？ 老爷回答：你不是说药效24小时吗？那好，我就笑给你看，我就一直坚持笑啊，笑24小时。呱呱感冒需要打针，可是他和很多小朋友一样，当然不想去喽。妈妈怎么哄都不好使，结果呢，还是吼了他一顿。妈妈说：呱呱，我跟你说啊，我对你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了，不打针病能好吗？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怎么不听话呀？你想让我怎么做呀？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必须去。无奈之下呢，呱呱委屈地哭着去了医院。打完针之后，呱呱含着泪对妈妈总结说： 你出去吧，我针已经扎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现在不想看见你，你走吧，记得把回忆带走。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空军玉祥蓝天幼儿园的徐玉瑞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白鸽与大白鹅。 小白鸽与大白鹅，天上一群小白鸽，河里一群大白鹅。小白鸽尖尖红嘴壳，大白鹅曲下向天歌。小白鸽解开云朵朵，大白鹅拨开水波波。白鸽白鹅白鹅白鸽，碧波蓝天真快乐。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小白鸽与大白鹅。天上一群小白鸽，河里一群大白鹅。小白鸽尖尖红嘴壳，大